快一个星期了，秦锦城没跟他提解约的事儿，也没再过问他这边的进展，这事儿就搁置到这里。雷蒙也不敢问，后天便是股东大会，他不知道过了后天他将会如何。哎，真是了，那天为什么要喝酒啊？喝就喝吧，为什么要不动呢？雷蒙啊，你一向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呢，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呢？你也知道你接近秦锦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，为什么要动心呢？动心就算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出那种话呀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公司不要了吗？还是你真那么爱他，爱到不想再利用他了？白痴。雷蒙不知道第几次骂自己了，虽然骂，可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或许是他一直不敢承认的那样，他就是爱那个男人，爱到不想再利用他，哪怕失去公司也不想再利用他。好吧，雷少爷啊，但愿你承担得起这么做的代价吧。邹瑜没有听到雷蒙的回答，忍不住的又叫了一句， 雷少 啊。哦，你说的对，这个案子很完美，一定会实施的。 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问你什么时候跟情势的人去确认。 雷蒙表情微暗。 再等等吧，你知道后天就是股东大会，怎么着也得等这件事过去以后。 雷少 啊，你放心，我是我爷爷钦定的继承人，这件事不是雷红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，这个案子会照我们的计划来完成的。 邹瑜摇头。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是那些股东。 雷蒙笑了笑，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说服他们的，没事啊。 行吧。对了，简星前两天跟我说了件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 什么事儿？ 雷蒙没在意，喝了一口水，背过身，看向窗外的霓虹。夜色很美，只是心有点冷。孤寂感如潮水一般，一次比一次强烈，几乎快要淹没掉他了。 娱乐圈那个周雨潮，想必雷少听过吧？ 邹瑜站起身收拾东西，一边收拾一边说道。雷蒙听到那个名字，下意识的便皱起了眉头。 他怎么了？ 前段时间听说他不好好投资影视剧，开始学人炒楼炒地，还爆出来要跟秦氏合作。 哦，是吗？ 可不就是，不过就在前两天听说他被抓了。 雷蒙一惊。 被抓了？ 是啊，就在一个星期前，秦家发声明不会跟周氏合作，并且凡是周氏所参与的项目，秦氏会把前期的投资全部撤回来。 这个时间邹瑜记得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他便没日没夜的加班的。过了一个星期猪狗不如的日子，雷蒙睫毛颤了颤。 为什么？ 具体原因就不知道了，不过圈子里传说是因为周总的人品有问题，秦总看不上他，而且有人私底下说，周总被人举报的相关证据是秦总提供的。 雷蒙猛地转过身来看着他。 这消息可靠吗？ 嗯，网上都这么说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具体的我最近都没时间看，还是听简星说的。 我知道了，你下班吧，明天不用来这么早，好好休息一天，后天我们还有大仗要打。 雷蒙说的大仗指的就是股东大会，这一点邹瑜心里清楚。 我明白，雷少你也早点休息，我走了。 办公室里只剩下雷蒙一个人了，孤单的有些可怜。 他按了按脑袋，想了想，掏出手机，把电话打给了刘琴。电话响了两声之后，又被他给挂断了。 雷蒙啊雷蒙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还以为他这么做是为了你吗？别做梦了，他就是那么一个人，说话做事正派又硬气，他就是看不上周雨潮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他说再也不想见到你，是真的，别再心存幻想了，知道吗？ 股东大会如约而至，雷蒙一身黑色的西服走进了会议室，他的左手边跟着邹瑜，右手边是简心，俊男靓女，气势非常，加上雷蒙自己的长相，1.85米的身高，配上严肃的黑色，走进去的那一瞬间，霸道总裁的味道杠杠的，让股东会成员俱是一怔。 这是雷蒙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像啊？ 对呀，我也觉得不太像，上回见他还不是这样啊。 可不是，没想到穿上正常的纨绔外表上还挺唬人的。 哎呀，你这是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那里那是个草包，那不还是个草包吗？ 哎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长得好还是有长得好的好处的。雷少爷要是真是个纨绔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对公司不负责，我们当然不会支持他。但如果不是的话，要我选，我不是愿意选长得好看的？ 邹瑜嘴角直抽， 这年头还真是颜值当道啊，难怪单身这么多年。哎，完了完了，以后在雷少身边更加找不到女朋友了。 窃窃私语的股东们并没有因为雷蒙的到来有所停滞，该讲什么还在继续，一点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意思。雷蒙也不介意，选了一个角落里坐下，专心地听他们议论。 我听说周氏倒了？ 嗯，据说是秦氏出的手，秦景昌这回的手段可有点残忍，那么大一个公司，愣是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说让他倒他就倒了。 程锦城这人真可怕，谁要得罪他可真就完了，这商场也不用混了。怕个屁，你不做亏心事他弄得着你吗？那人做事可都是靠证据说话的。 说的可不就是，他也不知道哪里收集到的证据，连别人的私生活都查得那么清楚。这年头的商人，谁还没有一两件见不得人？ 看来以后对这个人可得绕道走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据说跟他合作过的公司可都是大赚，上了不知道好几个台阶，雷氏要能跟他合作，肯定不止现在这点成就。 对了，我不是听说前段时间雷少签的那个项目就是跟秦家的？ 是，问问这事儿被雷洪捂得太紧，生怕我们知道，也不知道是几个意思。谁知道呢？ 雷总来了。 有人说了一句，会场安静了不少。雷猛掀了掀眼皮扫了这些人一眼，没想到雷洪还挺有面子的。雷猛站起身走到会议室的门口。 雷总，你来的好像有点晚啊。 有几个文件要处理，让大家久等了。 言下之意，是谁跟你雷少一样无所事事的清闲的一笔呀？雷某没有接他的梗，笑了笑让他进来。郭琪紧随其后的跟进来，被邹瑜拦住了。雷某说道， 郭总监，这是雷氏的股东大会，你好像不是股东会成员吧？ 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敢拦着我？ 雷氏的股份持有者，你呢？ 雷蒙凌厉的目光冷漠地扫到郭琪的脸上，少了以往的不经意跟淡漠，多了犀利的戾气，看人的时候能拆筋剥皮一般。郭琪一怔，被吓了一跳， 几天不见，这小子的眼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他当真是那个被他们看不起的纨绔跟废物吗？郭琪不相信一个人的变化会这么快，还要挣扎一下。 我是公司财务总监，我有权参加这次会议。 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个规定呢？各位叔叔伯伯，你们说说，雷氏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的？不持股的人也有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？ 哼，